据有关数据统计，每一届世界杯期间，全球的离婚率真的都会上升于5%。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呢，甚至还发生过许多因世界杯而引发的婚姻惨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能给彼此一些空间，放过彼此，共度这一段难熬的岁月呢？今天我们继续聊世界杯里谈恋爱，这首歌叫放不过自己。 你还在望着窗外发呆，突然又想起来他给你的伤害，你想说明明是他犯错，怎么是你难过他却好好生活。 世界杯期间，如果你的老公或男朋友突然情绪怪异、行为失常，千万不要多想，也许只是因为他喜欢的球队失误了。这个网友叫五皇万岁啊，他说，昨天晚上我男友的行为非常的古怪，我们本来约好了一起去一个餐厅吃晚饭， 但是我白天和我好朋友去 shopping 了，结果就去晚了一会儿，可能因此他就不高兴了，一直不理我，气氛僵极了。后来我主动让步，说我们都退一步好好交流一下，他虽然同意了，但还是保持沉默，一副无精打采心不在焉的样子。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只说没事儿。后来我就问他是不是我惹你生气了，他说这不关我的事儿，让我不要管。在回家的路上我对他说你怎么了，但是他只是继续开车，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甚至到家的时候感觉有可能要失去他了，因为他的反应非常让我意想不到，他压根儿就不想理我，他坐那什么都不说，只是闷着头看电视，继续发呆，继续无精打采。后来我只好自己睡去了，十分钟之后他过来，什么也没有说，呆呆地看着我。那一刻我心突然之间特别害怕，我决定要跟他好好的谈一谈，可这时候他把眼睛闭上，我只好躺在他的身边默默地流泪。后来我哭了，我确定他肯定有别的女人了，这对我来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真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第二天他睁开眼，我问他说吧，我有思想准备。结果他揉了揉眼睛对我说，我真的很难受，今天阿根廷居然输了。不算是黑色幽默，是一个人在一种环境下，一种痴爱下反常的反应，折射出两个人关系的现状。这首歌叫《眼泪成诗》。 我已经把我伤口化作玫瑰，我的泪水已经变成雨水，早已轮回。我已经把对白留成了永远，忘了天色究竟是黑是灰。分手伤了谁，谁把它变美，我的眼泪写成了诗意。 事后你可能不理解，有的男人真的会因为自己喜欢的球队输球了，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失恋了一样。这位朋友叫枯荣，他说，我本来想为自己看球增加些动力，好陪男友多看几场世界杯比赛，于是就跟男友猜比分，谁输了就给对方买一个自己想要的礼物。结果呢，玩着玩着就急眼了，因为他一直没有猜对比分，反倒是假球迷的我一直都是正确的，他很没面子，这几天特别不高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西班牙对阵俄罗斯比赛，我心想西班牙这么厉害肯定赢啊，想让他高兴一下，于是我说我先猜啊，我猜西班牙肯定输，结果真的输了。这首歌叫《悲伤的秋千》。 如果说痛快的哭一场，是不是就能够变坚强？我一个人在悲伤的秋千上来回的摇晃，你知道我为你受的伤，后来还是要自己尝，没有流泪不代表不会悲伤，不被爱的人只好流浪。我知道我也可以忘，我也可以放，自己要为自己着想，受了伤从不对别人讲。我知道谁都可以忘，谁都可以放，到脆弱变成一面 就是悲伤的秋千，内心还有比赛的这种过程都是荡来荡去。刚才那位朋友叫枯荣对吧，你真的比章鱼保罗还厉害。有时候谈恋爱有时候也需要这种预见性吧，女人的第六感很厉害，不过你不能再让她给你买礼物了，这个时候你要给她买份礼物安慰她一下，或者送她一首歌，这句原话就叫以后要做的事情。 还没走到最后，请别低着头，沿途间的梦是否

否和我一样悲伤，还是傻傻笑起来更悲伤。 对于足球，男女的定义几乎不相同。男人只会把它看作是比赛，放松刺激痛快，而女人却会倾向于，哎，这种迷恋是不是不在乎我，用足球来衡量一些感情的重量。这里面其实透露了男女的一种思维的差异。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这位网友叫柳文的阳光，他说前一天男友因为熬夜看球，第二天一直处于熟睡中，我做好早餐叫他起床吃饭，怎么叫都不起，我就把他拽了起来，谁知道他被吵醒后心生不悦，反手就打了我一记耳光，我委屈的把爱心早餐都给扔了。那个场景有些暴力，但是也很甜蜜。我认为哪有不吵架的，那个耳光的声音我似乎都听见了，很悦耳。这么说你千万不要生气，真的有时候那种声音在多年之后就是一个美好的记忆。这首歌送给你，就叫感情的灰。 从客厅吵到门口，从门口吵到街头，最终你向的士招了招手，仿佛你已没有什么好说，不愿留下超过一分钟。我终于不再挽留，脑袋里没了念头，发现你真的离开了以后，这一切突然不再重要了，但愿自己收获的够多。感情的灰它不能吹，尽管没用力已来不及反悔，这一路都在事与愿违，分手后愿不虚伪。感情的灰一吹再吹，一桌的崩溃也只换来无味，任何事都没有绝对，我对你心绪是太过于回味。吵到街头，最终你向的士招了招手，仿佛你已没有什么好说，不愿留下超过一分钟。我终于不再挽留，脑袋里没了念头，发现你真的离开了以后，这一切突然不再重要了，但愿自己收获的够多。 感情的回答不能追，尽管没用力已来不及反悔，这一路都在事与愿违，分手后愿不虚伪，感情的回忆吹再吹，一桌的崩溃也只换来无味，任何事都没有绝对，我对你心虚是太过卑微，感情的回答不能追，尽管没用力已来不及反悔，这一路都在事与愿违，分手后愿不虚伪，感情的回忆吹再吹，一桌的崩溃也只换来无味，任何事都没有绝对，我对你心虚是太过于卑微。 我们都不要做感情的灰，我们要让感情继续燃烧，但同时要注意不要引发危险。刚才我们开个玩笑说耳光的声音，其实那样的动作是要被出示红牌的。这位叫萝莉的乖猫，他留言说，上个月我喜得千金，我每天都要起夜喂奶，遇上孩子哭闹了，我还要耐心地抱着孩子走来走去，几乎一整夜都难以睡个好觉。我那位丈夫呢，从来没有参与过，这阵子几乎每天都和朋友去酒吧看球，直到天快亮了才醉醺醺地回来，有时候还吐。还在月子里的我，不仅要带孩子，还要伺候丈夫打扫卫生，这让我苦不堪言。你说这是不是废人的生活？首先，为什么没有保姆？你不能一个人面对这一切。其次，一定要给他红牌，我来给，你不能给，你们是两口子，你们还要过，有时候你可能还要忍，因为世界杯就要结束了，再给他几天时间，我相信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只是迷了路，他一定会回来的。 你和我走在爱情地图，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主导，两人共同的幸福，让一场旅程变成了赌注，正直让聪明的人糊涂，在不觉间走入了歧途，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也没有去处，回首又已经点燃不出来时的路， 头几天，不过相信他，他不会不回来。世界杯让很多男人出去了，但有时候他们才会感觉到家的温暖，有时候他们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男人这个时候的一种特殊的权利。这位网友叫爱乐之城，他说，我的男友是个超级球迷，从未落下历届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有一次我发烧到39度，整个人病殃殃的，他走过来对我说，还有一场比赛10分钟就开始了，必须要等到比赛结束之后然后才陪我去医院。你好爱乐之城，首先他是绝对错了，而且是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这个时候需要照顾的难道是一场比赛吗？你是他的爱人。有时候世界杯确实会放大男人的私心和那种自我，但千万不要因为就判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女人在平时逛街的疯狂也不会顾及男人是否会走路走到小腿抽筋。其实像逛街这件事情，男人更关注结果，他们不会感受过程。而女人看世界杯同样如此，他们可能只看结果，那个过程里面跌宕起伏他们会觉得和他们没有关系，没有共鸣。女人的思维更像是一个没有分类把所有物品集中在一起的抽屉，好像一个情感的一个行囊。在女人的感觉里，如果男人太沉迷于比赛，他们会突然发现自己被忽视，不被爱了，这种感受是显而易见的。有一首歌需要这个时候送给他们，就叫一秒的安慰。 闭上眼就看见你的侧脸，这感觉像你还靠在我肩，沿着你眉间轻抚忧郁的眼，让失眠的我守在你的梦里面，想听见你的呼吸在耳边，这音乐能平静我的一切，明天再遥远不过是训练，训练多疼你一点，一秒的安慰是我想你的滋味，微甜的滋味让我能去面对，甜蜜的安慰尽管你从不曾说累，你寂寞的眼我发现对你总不够体贴，一秒的安慰是那思念的滋味，每天的滋味给你力气面对，温柔的安慰让它流入你的心扉，给我机会去体会生命里有你多美。想听见你说的任何字眼，会温暖这颗心忘了疲倦，你总不够体贴，一秒的安慰 机会去体会生命里有你多美。 一秒的安慰当然不够，可有时候两个人一秒钟就知道对方了。世界杯期间这样的事情很少见。这朋友叫捡垃圾我最棒，他说我男友是一名体育老师，是英格兰的狂热球迷。有一天他和我在车上独处的时候，全程听广播里的体育新闻，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为了拉近和男友的距离，我也尝试着去恶补关于足球的专业知识，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通的是，看一堆人去踢一个球，满场去跑，这种意义到底在哪儿？难道我就输给了这个足球？学会认输才显得珍贵。男人的思维和女性有着天生的不同，男人看待事物是具体的，男人的思维像有很多的抽屉，可以分类清楚，互不干扰。面对女人的抱怨和指责，有的男人会觉得很委屈，说我苦等四年才等来一次世界杯，我在认识你之前就喜欢，它是我的一种寄托，一种热爱。痴迷足球和爱不爱你没有直接关系，这不冲突，也没有高下之分，你为什么要这样？其实说到底很简单，都是爱的缘故，因为爱所以才有伤害。爱球不如哀求，哀求生活让我们都能满意，都能各取所需，但如果不能，我们只能去接受。如果你接受不了，我会试着帮你。我是吴周彤，好想和你说，这首歌叫《爱是一切》，晚安。 写了好多首歌，都是关于爱。很多人和我说，这世界不只有爱，爱到醉生梦死，死去活来。